酒和热露露。 北京时间20:00，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个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拿着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涉及到工伤赔偿的案件，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不少次，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更多的关注的是是否构成工伤的认定，以及工伤赔偿的标准和涉及到工伤赔偿的执行的相关的问题。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将换一个角度，就是如果一旦认定工伤的部门不予认定工伤，而劳动者认为自己所受的伤害的确是工伤的话，那么这个就会涉及到一个行政诉讼了。往往就是劳动者会提起一个行政诉讼，要求法院撤销劳动部门所做出的不予认定工伤的行政决定。这类案件目前在法院受理的过程当中又呈现出一些怎样的状况呢？我们在今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就跟大家来具体说一说。 连接百姓与法官的桥梁， 首都法官在电波中为您说案讲法。 这里是首都法官热线。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关注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行政案件审判庭的李宇法官。李法官您好。 啊，主持人好，大家好。 哎，李法官，今天您跟大家介绍两起工伤的案件哈。一说发生工伤了，前两天我还接到了一个朋友的电话，他说呢，他的一个亲戚发生工伤了，很年轻啊，但是呢，在工伤的过程当中，人不幸去世了哈。还咨询了我一些这个一些法律问题、工伤认定的问题。那么正好今天借着这个机会，请到您呢，也跟大家说说涉及到工伤的问题，也通过两起不同的案件。那么第一起案件，您先把这个工伤这个事故哈是怎么发生的啊？跟大家介绍一下。 是这样。这个公司啊，它有一个纺丝车间。它这个有一个2楼到1楼的有一个洞口，它是用 洞口， 就是有一开了一个洞，这个洞是用作就是吊东西，就是比如说、从一楼吊一些材料，然后直接可以用那个绳子可以吊到2楼，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洞口。 就是这个洞口是有专门用途的， 对对对，有专门用途的、 不是说什么装修没有装好。漏了，剩下的 这么一个洞，他是故意开的这么一个口。 是这样啊、 然后呢，这个小周呢，他就是在工作期间的时候，不慎从这个洞口，就是从2楼坠落到1楼，然后摔伤了。 小周是男性、女性 啊？男性， 男性哈、他怎么就摔下去的呢？是在于上班期间，还是说值班、是什么时候 啊？在上班期间当时可能是在测试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在瞄准的时候还是怎么着，反正不小心就是坠落下去了，还是在工作期间。 您了没了解比如这个洞口有多大呢？多大的直径啊什么之类的？ 肯定是一个人能掉下去但是也不会是特别大的一个洞口，就是掉一些东西、就是从楼下，然后平时可以往上掉一些东西用的就这么一个洞口。 那这个洞口当时是周边也没有什么拦着的地方提醒大家的地方 这些应该没有 嗯，因为当时就是工伤的时候也不涉及这么具体的问题。 那这个小周伤情怎么样？ 他伤的还是挺重的。去的积水潭医院，然后是什么骨折，然后桡骨什么骨折，还有那个眼睛什么挫伤，还有那个什么视网膜震荡，反正是伤的挺重的。 哎，伤的挺重的啊。那后来有没有经过这个鉴定啊？有没有评伤残呢？ 评伤残应该是后续肯定是会评，但是这个案子还没有涉及到说走到那一步，他现在就要求鉴定是工伤。后续他肯定要评残。 那么这打这官司实际上还没有打官司的时候还没有评定伤残等级呢。那后来怎么就打起了这个官司呢？ 是因为他受伤以后，这个小周肯定他提出这个工伤认定的申请了。后来这个怀柔人保局受理以后，也向这个公司发出了一个举证通知书，就是说现在这个小周要求认定工伤了，如果你公司要同意当然没问题啊，如果你公司要是说认为不是工伤，那你公司要提供那个证据来证明。 那公司提交什么证据了吗？ 公司认为这个小周不是工伤，然后认为他是故意摔伤，然后那个是属于诈骗，然后 故意摔伤。 对，公司是这么认为的。公司认为就是说那个洞口本来也不是说是就是人走的地方或什么的，然后你为什么会从这儿掉下去呢？说你就是瞄准了，然后你就是想从这儿摔下去，然后你给我骗一个诈骗，然后骗取那个工伤保险嘛。 就是说公司认为这人要讹他们。 对对，有点这意思。 用自己的受伤来讹他们。 对。 这成本也够高的。 是啊。 公司这个理由在这个到怀柔人保局，这会儿人保局这个认可了吗？公司这理由？ 这个理由应该人保局是没有认的。因为他那个公司提供了一些那个证明材料，都是公司自己内部的职工然后提供的一些证言。因为这些职工肯定还在公司上班，他是有一定的利害关系的。所以这些也没有直接采用。 但是小周受伤的确是在这个那个洞口，也的确是在上班期间。 对，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对，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他还是这个公司的一个技术骨干呢。可能当时是在测试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就是比如说距离那个洞口的距离啊什么的，在测试这些东西的时候，然后一不小心滑下去了。 那小周岁数应该也不算太大吧？ 好像是30多岁。 30多岁。那最后这个怀柔区的这个人力社会保障局做出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行政的一个决定 啊？他就是做出了一个认定工伤决定书。他就认为这个小周的这个事故伤害呢是属于这个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因为工作原因然后导致了这个伤害。所以就给认定了工伤。 那怎么到的法院呢？ 就正因为有了这个认定工伤的决定，然后这个公司不服，公司认为就还是坚决认为他是一个那个诈骗，就是想骗取这个保险金嘛，所以这公司对这个认定工伤决定书提起了诉讼，诉的人保局，就要求撤销这个认定工伤决定书。 那公司啊，他如此坚定的认为说这个人就是讹我们钱，那么他的这个理由证据啊到底都有什么呢？让他这样的执着。 他当时这个公司因为当时这个公司我记得他好像还是就是说有点涉及到那个国家机密商业秘密就这方面的，然后他就是怀疑小周就是说不想在他这儿干了然后出售点信息什么的。所以然后呢可能是跟他认为小周跟那个同伙商量好了然后就骗取这么一事故然后呢既得到一笔那个赔偿然后又可以就是又出售一些其他的信息。工商然后而且就是公司针对这件事儿呢他还就是向那个公安分局还举报去立案了就说是说他涉嫌那个诈骗而且还又说涉及商业秘密就这些问题。但是公安机关虽然那个就是收到他立案以后但是那公安机关没有立案但是也没有明确的出具说不予受理这个诈骗案件的这个通知书。所以当时这个公司还申请这个案件就说终止审理。 等公安机关做出一个是否立案的一个决定之后再说。 对对对。 那他终止审理这个请求得到法院支持了吗？ 这个没有得到支持。 为什么？ 因为这个当时他没有提供那个确切的证据说公安机关已经立案了。如果要是有这方面的东西的话我们应该可以考虑。但是他就是相当于公司自己一味在主张但是没有拿出证据来。所以我们没有考虑这个就是给他终止。 哦，这是没有考虑终止的问题。 对， 那这个关于这个公司认为这个劳保局这个认定工伤这个行政行为不合法啊，咱们又是如何来审查这个到底是不是可以认定为工伤？ 因为这个认定工伤的案件，那个主要是从这个两个基本前提，一个是说这个用人单位跟这职工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说这个受伤是否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由于工作原因导致，这个是两个就是认定工伤的一个前提，具体到这个案子呢，就是双方的劳动合同关系肯定这是没有争议的，主要就是看他是否是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和工作原因。通过这个双方当事人的陈述以及就是双方提供的证据，我们可以认定就是这个小周受伤呢确实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也是因为这个工作原因受到了这个伤害。然后这个公司虽然提说他是故意呀、或者说正在那个就是他们向公安机关举报，然后正在立案调查这个问题。也有具体规定，就是应该以这个刑事侦查机关、检察机关生效的法律文书或者结论性的意见就是为依据，就说如果这个真是故意犯罪了，肯定不可能认定工伤。但是他现在没有提供这些证据，我们综合的考虑还是认定就是确实是应该是属于工伤的。 那咱们有没有去公安机关问一下，他真的是申请立案了吗？ 当时我们确实跟他说那个像哪个民警，然后去、因为他没有拿到最终的立案的一个手续。我们就是向民警了解了一下，说他是确实去了，但是没有一个最终的一个定性的一个东西。 那么在这起案件审理过程当中，比如说小周掉下去整个这个过程有没有录像能够看到，有没有监控啊？ 这个没有确实没有，双方都没提供。 那这起案件能够说明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您觉得在认定工伤这一块， 这起案件就是主要是从这个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和工作原因，还是说从这几点来衡量一个劳动者他受到的伤害到底是不是工伤角度，这个是说公司对这个工伤认定不服。然后这种案子呢，然后通常还有另外一个方向，就是如果那个人保局一旦认定不是工伤，那劳动者肯定就不服了。 对， 就是这样。 就是反正人保局认或者不认工伤，总会有一边有意见。 对，是这样。 是吧？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个案子呢，原告是小张，就是他认为他构成工伤以后，他起诉的也是人保局，然后这个公司呢是作为第三人。刚才呢，那个是小周，他是第三人。 第三人。那第一案子小周去了吗？ 小周是委托的律师，因为当时他伤得挺严重的，他没有出庭， 他来不了，是吧？那咱们讲第二个案子，第二案的这个工伤又是怎么发生的呢？这个事儿， 这个小张呢，他是一个这个一个公司的员工，他原来是在车间工作，后来因为身体原因，给他调到那个门卫工作了。在2015年的一天呢，他在上班，应该是他上中班。但是在这期间呢，他骑电动自行车，在这个就是他出去，不知道是就是现在啊，不好认定他具体是去做什么。在与案外人就是发生了一个机动车交通事故。这个交通 在这个单位的这个范围之内吗？ 不在单位范围之内，单位以外。就是他骑电动车出去了。 出去了。是在午休时间。 是在中班，他上班的时间。 还是在上班的时间。 对，是下午，对。 然后呢？ 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生交通事故，然后那个经过这个交通队的这个认定，事故认定他是那个不负责任的，是由对方负全责。然后他就是起诉了这个起诉了那个就是肇事方。最后这个就是经过民事判决已经处理，就是要求赔偿他各项损失。 这个交通事故也有一个判决发生了，也有一个纠纷，是吧？ 是 啊。要求承担全责那一方给了多少钱？ 这个不涉及。 不涉及，是吧？但是呢那起官司也打了。 对。 是吧？好。那这回这个他怎么就认为他这个算工伤呢？ 他自己提出来呢，说他当时是这个就是因为就是单位的原因，然后就是导致了他那个身体不舒服，好像是耳朵有点就是 听力有点受障碍吧，然后说出去买点药。另外呢，就是说他跟那个当班的那个班长说请假了，说回家去喝药去，说那段时间一直在吃中药，然后说是在这个途中发生的事故。 哦，那他是到底是买药去的途中呢，还是说在回家的路上？ 最后我们没有认定他这个说是买药或者回家途中，最后因为提相关的证言吧，应该是显现出来他是好像是替一个就是跟他一块上班的一个亲戚去接孩子，正好下午就孩子放学那时间去接孩子的途中，然后说因为发生那事故地点可能也离这个学校，就是如果要是去学校的话应该会路过这个地点。 是这样哈。好，小商是这么说的是吧？那么他提出了一个这个工伤认定的申请，认为他是因为工作原因，是吧？ 对。 劳动部门是怎么说的呢？ 劳动部门呢就是最终认定就是如果你要是发生工伤的话，除了就是刚才那个案子说的是就是说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工作场所，但是还有一种就是其他的，就是比如说在从事工作与有关的这个预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的时候，你受到伤害了，或者就是因为你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内因为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这些意外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或者是你因公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那个就是发生什么事故下落不明，还有一种就是在上下班途中，就是如果你受到这个非主要责任的这种交通事故的，这些是可以视同为工伤的。假如他真的是上下班途中说这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关键就是说你这个时间还是在上班的时间， 所以最后劳动部门没有认定为他算工伤。 对 是吧？但这劳动者不服， 对，给他做，因为那人保局做出了一个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所以劳动者又不服， 对，到了法院还是把人力保障部门给告了，是吧？ 对， 那么他的请求说，还是觉得我就应该算工伤， 对，然后公司就说，那我也没有，你也不是因公外出，我也没派你出去，而且这又是上班时间，所以公司坚决认为就是他不是工伤， 就是行政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就是他们认为他这个事儿不算工伤，他们的理由是什么呢？ 他当时就是他们那个劳动那个人保局，他们还去了那个事故现场，然后去看了一下，就是说这个发生事故的这个地点到底是不是他所说的说回家喝药或者是买药的途中，结果去那个地点看了一下以后，离药店好像也这个也不是同一个方向，然后呢去他们家这也不是一个什么必经之路，反而跟那个就是另外一个证人所说的那个说帮他去接孩子，这个是同一个方向的，这个能吻合上。另外就是即使你去喝就是喝药，这也算不了是什么因公外， 对 也算不上。 比如说就算是我喝中药，我可以把中药带到单位来喝吗？是吧？ 对，就是关键就是这案子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喝药途中算能不能够认为是上下班的途中，其实这上下班应该是指正常的这工作上班和下班，或者加班加点的这个上下班。 没错。哎，那现在就是这个问题，那最后法院又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我们看待就是这案子就是他所说他发生交通事故，他是否属于就他说的这个因公外出期间或者上下班途中受到伤害。因为这个公司说他没有指派这个小张出去这个就是外出，然后他自己自认说是那个喝药途中，但那个喝药应该不属于这个因公外出期间，另外那个就是刚才说的那个问题，就是说他这喝药途中到底是不是上下班，我们认为这应该也不属于上下班，所以他哪边都靠不上。 那最后还是认为他这并不算工伤是吗？ 对，所以对他是要求撤销这个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我们是判决驳回的。 那您说这个上下班哈，打个比方哈，那咱们这里打个比方，比如说这个劳动者家住在通州，上班在国贸， 那按理说呢，如果是他真的在这个上下班的路上，在通州到国贸这段路上发生交通事故了，我们可以判断这是他的必经之路嘛。比如说从国贸到通州，可能有好几条路都到通州，他不一定非走那一条。那这时候我们去判断他是否是在上下班途中，我们怎么去判断呢？ 那可以就是综合考虑，看就是那个时间。你符不符合就是下班时间这个一个范畴是吧？你不可能说五点下班了，然后你说你十点还在哪发生交通事故？你按照这个合理的距离、合理的时间是吧？这个来考虑。这应该，所以就是说每个案子都有每个案子的特殊情况，还要具体分析。 那如果说比如说我下班顺便去菜市场买个菜，这个可能稍微绕点路。或者说比如说我晚上啊这跟客户去吃饭哈，上班在国贸，那可能去东单吃饭跑西边去了，然后我再回到通州，那这个能算上下班途中吗？ 这我觉得也不太好说吧。那你说你跟客户吃饭，这是单位委派你去吃的这个顿饭还是什么呢？是吧？ 没错， 还要具体分析。 的确是不同的情况都不一样。 另外你发生交通事故，你还得要看责任呢。我们这说所说的这个上下班途中还得收到就是非本人的这个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就是你不能是主要责任的，你得是最起码是次要，或者说没有责任。这种情况下才行。 明白了，明白了。好，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李法官今天已经跟大家讲了两起案件，都是涉及到工伤的认定的哈。您跟大家说说，在法院审理这种涉及到工伤认定的案件的时候，我们通常认定到底算不算工伤，一般都会掌握着一个怎样的大原则呢？ 认定工伤，它是人保局做出的一个具体的行政行为。我们考察说这个行为到底是否正确，要看它调查的事实是否清楚，然后证据是否充分，然后这个法律依据是否正确，另外你的程序是否合法，就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审查的问题。只有人保局你在这些方面就是都已经比如事实很清楚，证据有充分，法律依据也准确，然后程序又没有问题，这时候我们才能够就是说维护他做就是维持他做出的这个具体的这个行政行为。当然工伤呢就是主要是那个工伤保险条例也有具体的规定，他有就是应当认定为工伤的情形和视同工伤的。刚才我说的那些什么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工作原因，还有就是什么开场收尾工作 啊，对 啊，就这些职业病什么的，还有一种就是比如说在工作时间或者工作岗位就是突发疾病，然后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抢救那个无效死亡，就这种都可以视同工伤。 是这样。也就是说其实咱们要从行政厅的角度来讲，审查这个劳动社会保障部门劳保局他做出这样一个是否确认工伤的这么一个行政行为，审查的东西还是挺多的。 对，是 是吧？ 对。 那即便他程序上有一些问题，也可能会导致最后法院不认可他所做出的这个行政行为。 是这样的，就是现在那程序合法，这是依法行政嘛。 所以说呢也是督促我们这个行政部门啊，我们在做出每项行政行为的时候，程序千万不能忽视，是吧？ 对对对， 事实也一定要查清楚哈。 确实是这样。 好的，那么涉及到工伤的问题，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行政厅的李法官，谢谢李法官。 扑朔迷离的案件， 辞职跟他吵架，然后他就特别生气的出去了，出去之后回来就买了一把刀， 引人入胜的情景， 我出去外面睡觉的时候晚上我来撞了一下，一刀又砍了几刀， 意想不到的结局， 我什么事情都没有做，我为什么要去害他， 发人深省的故事。 如果推定这个原则，目前只局限在法庭上司法程序。 今晚拍案，讲述案件的前前后后，展现法律的公正公平。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敬请关注。